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收音机前，手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过节好。今儿啊，您是接着歇，我呢跟您接着聊。不过呢，跟这个平时啊，它毕竟咱们是过节放假，您放假，我呢，当然是得上班。不过呢，这上班是两种形式，一种呢，我是在直播间里头直播。跟您啊，一边给您读着报纸，一边跟您互动聊天，这种呢在11假期期间给您安排了。那么除此而外呢，说的咱们啊实在一点，对，有听众表扬我啊，说这个我不如徐冉实在。大伙儿说那个不叫表扬，对，就鞭策鞭策吧，啊，提醒。这个咱说实在的，我也得歇两天，对对，所以说呢，咱们11假期期间的节目是这么给您颠沛的，有直播，也安排几天录播内容，啊，咱们请进节目的外援，让听众朋友们来参与。那今天呢，这个主角当然立新呢是一个，就算司仪吧，啊。对，穿针引线的是我，但是给您讲故事的这就不是我了。吴玲吴老师，请他给大伙儿说道说道。他呢平时呢爱好的是文史知识啊，就喜欢钻研，这个上年岁了，但是呢热心公益，经常去博物馆当这个义务的讲解员。这个跟他这个说过，我们之间也啊，探讨研究过，说你看这疫情期间呢，啊，这个，不是就老不是那么能轻易的消停，啊，消停一阵子，哎呦，你看哪儿这又有这个病例了啊？当然这个呢，咱也不碍事，咱也不怕它啊，跟疾病做斗争。但是呢，毕竟啊，它这个博物馆这东西，你看它这个，它得有人来参观，它有人气儿啊。但是现在，这我不知道啊，吴老师，北京的博物馆是不是差不多都预约了？ 都得预约， 而且是限流了。 对 啊，就说呀， 因为博物馆是一个密闭的空间。 对，还真是。所以说呢，我这就跟这个吴老师探讨，我说这个咱们得研究研究啊，这疫情下的大伙儿怎么能够好好的生活。这个吴老师呢，他跑博物馆跑得多，做讲解员，他有这方面的一些文史知识。那么今天呢，让吴老师给大家讲一讲。 好嘞 啊， 谢谢您的信任， 增长点知识，赶上过节。 咱们今天不讲那个文史知识 啊，文史 没有，咱们讲一点那个博物馆里的故事 啊，数理化， 讲点博物馆里的 笑话。博物馆的故事，好嘞，好嘞，太好了啊，这我们爱听。 讲博物馆的笑话。在博物馆里头啊，其实最看不明白的，因为我在首都博物馆还有其他的几个博物馆里都做过志愿者讲解员。我觉得那个文史知识那是固定的，那是不变的。 对， 但是和人交往中的那些知识我也能学到很多 生活知识， 生活知识。 哎， 另外就是每一个人看这个博物馆的展品那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理解程度也不一样。我在十几年和这个观众的交流中，我也能学到许多就是实际的知识，也能知道各种人，比如说老头老太太怎么看这件文物，外国人怎么看，那个外地人怎么看，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看法。 没错。 嗯， 不是每一位观众他都是按照文史专家考古学家的角度和眼光去看这文物。 对，我觉得这才是活的文物。 对，你说他这话听着可乐外行，但是呢，他可能是一种直观的认识。 我印象当中啊，在某个国内大博物馆，就有一观众特逗，指着其中的一个是个盆啊， 嗯， 就说：“哎，跟个脸盆似的。”边上讲解员说：“哎，就借这个话茬跟大家说，我说一说啊，这个不是脸盆，这是什么什么？比如说皇家祭祀用的。”哎，你看， 嗯， 这无形中就传播知识了。 嗯 嗯，您继续。 就咱们看的最简单的，咱们大街小巷， 嗯， 老北京的那个大街小巷里的胡同里头， 嗯， 到过年的时候都要贴对联儿。 就是 这个在博物馆里头呢也有，有的博物馆是专门到春节前后，就是在他所有的门上贴一副对联儿。有一次啊，就有一个外国人很认真的就过来问我说， 嗯， 那个请您给我讲讲这对联儿。 英文的，讲英文的。 他说的都是中文 啊，中文， 他就是来中国学中文的。 哦， 是一个很认真的一个人， 嗯， 一看就是这个人很认真。后来我说你学中文几年了，他说我已经学了好几年了， 嗯， 就是我听他的那个话，他说的是东北口音的中国话。 哦， 嗯，说的是东北口音的中文。 学中文都能学出方言味来，这也不容易啊。 不，他一定是 在东北学的。 对了， 我老师东北人。 哎，后来我跟这个人呢还有很长时间的交往。您知道怎么了？ 嗯， 他觉得他是在沈阳上学。 哦，你看东北吗？ 但是呢他对这个中国的文化特别感兴趣，他就觉得北京的博物馆特别多，他就一个月坐一次火车，就是星期五晚上坐火车到北京来，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就在北京的各个博物馆里头去参观。打从跟我认识以后，他只要有关于北京博物馆的事儿，他就来找我来问。 哎呦， 这事儿呢咱还说这个博物馆里头， 嗯， 他就看见这个对联了，快过年了嘛，对联了， 嗯， 他就问我，老师这个对联怎么念。 嗯， 我说你把这字儿先念下来。 嗯， 他就说，他说我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先念左手这边的呢还是先念右手这边的。 嗯，他要是听这个刘宝瑞先生的相声啊，这就更麻烦了。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上联是风吹水面层层浪，下联也是风吹水面层层浪，您打哪头念都行。 对呀，啊，那就念一遍就行了。 对，我开玩笑的。 嗯， 您就说您怎么教给他。 后来我就告诉他，我说你看那个古书， 嗯 啊，起码200年前的那些古代留下的那些，看那些原来的文章，你怎么看的？这你老师应该教过你吧？ 嗯，对， 对吧？现在写字是从左往右，对吧？那时候呢，一定是从右往左。 对， 啊，这是一个原则问题。那么古代人这个写对联的时候，一定是先写右边的，然后再下联一定是写在左边。 对， 对吧？ 对。 那么他就说，他说贴对联的时候，我怎么老师老说我贴反了， 嗯， 说左右不分。他说怎么就能分出这个对联的左和右，上联和下联。 说实话啊，这位外国朋友提的问题非常的到位。 嗯， 这一般咱中国人啊， 嗯， 因为打小就是中文环境， 嗯， 他不觉得。 嗯， 但是你要跳出这个他们人家研究这社会学的学者叫做什么叫他者的目光， 嗯， 你跳出你的这个文化价值和这个， 嗯， 看这个历史啊啊这个世界的视角，你换一个角度，他是外国人， 嗯， 他懂中文，中文还不错， 嗯， 但是他来看说，哎，怎么就老师老说我左右不分呢？其实他这问题提得非常好，很多中文的学就中国的学生，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就是不求甚解， 嗯 啊，就这么着，祖宗就这么就这么来的，他就不知道为什么， 嗯 啊，您给说说。 我说你得先分出来哪个叫上联， 嗯， 哪个叫下联，咱先别说贴的问题， 对，嗯， 咱先说出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 嗯， 就是那上联啊。一定是什么呀，按照中文，就是我们那个正规的中文写这个对联的时候，一定是按照平仄来写的。 平仄。 平仄。 嗯。 哎，春联呢比较讲究这个音调，平仄。上联呢最后的一个字是仄音。下联的最后一个字应该是平声。 嗯。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春回千山笑，笑是什么？浙音、 嗯、 是吧，福满人间万民欢， 嗯， 这欢呢，喝完欢， 嗯， 这是平声， 就是， 那这上联下联你就知道了吧。 对， 可是如果是一个发音不太准确的，光从这个音调上来分，那也有时候念念的，哎呦，我也念糊涂了，是吧？ 对， 不是特别专业的人，就是现在，尤其现在的小孩儿，他就跟唱歌一样的 演出。你说的特别对，很多很普通的对联，天增岁月人增寿， 嗯， 春满乾坤福满门。 嗯， 都是平仄，它是对应的。 嗯， 哎， 所以呢，这外国人念这个肯定是很有困难的。 嗯， 这呢，我说你就免了吧，你就不用按着这平仄音你来区分上联和下联了。 但是也很有乐趣。 哎，我说这要钻进去，特有那什么。我说如果你要想以后写中国的诗词了， 嗯、 你必须得平平仄仄仄仄。 对对对对 对， 对 不对啊？你要不了解这个。你还是一个很肤浅的外国学中文的外国人， 嗯， 对吧？后来他说，这我以后努力。他说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嗯， 我说有啊， 嗯， 我说第二个办法就是按那个因果关系分，就这事儿吧。你这对联上联一定是写什么的？写原因的。 嗯， 那个下联呢一定是写后果的。 嗯， 就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什么后果，然后呢用对联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 那就是上联下联。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一个叫方向正确城乡富，这是上联。 嗯， 下联是什么呀？政策英明衣食丰。 嗯， 就是因为有了这好政策，然后下边才有老百姓的衣食富足。所以呢上联一定是什么呀？是原因。 嗯 啊，有政策，下联呢有后果。富足了，老百姓富足了、 嗯、 所以呢你就根据这个也可以判断哪个是上联哪个是下联。 对， 还有一种方法，第三个方法就是按时间先后来分。 嗯 嗯，时间呢，时间在前的应该是上联，时间在后的那一定是下联。 其实您，因为您英语是这个还是可以说的啊、 嗯、 我觉得用英文您给他打比方，这个他就能理解了。 嗯， 哎 ，How are you？ 这是上联，下联是Yes, I'm fine。 英国， 你看， 英文呢，其实它也是很严格的，有对仗形式的。 哦、对对，当然了。 嗯 嗯，您继续，我这老我瞎打岔，您赶紧 瞎打岔。不，您这打岔挺那可惜这人现在不在跟前儿、他要是听咱这广播就对了，对吧？ 您说， 因为就我给他讲的时候啊，眼前就有一副对联，就是因为就是这个时间的，就是按时间顺序写的上下联的。 嗯， 上联呢叫风送莺歌辞旧岁。雪伴梅香迎新春。 嗯， 那肯定是辞旧岁在前头，后边是迎新春，这不就是时间顺序吗？ 嗯， 这么一讲，哎，他就明白了。后来呢就是他就给我发过来一个就是我们就是这次见面结束以后，他就给我发过来一个他认为时间那个最准确的一个对联。 嗯， 就是上下联， 他自己写的，这 肯定不是他写的、 哦、 肯定是他抄的。他就要解释我给他的那个内容、 哦、明白 是吧？ 明白、嗯、 那个对联是什么呀？叫柳迎陈氏马，下联是虎仗夜谈兵。 哦， 先写早晨的事儿。 嗯， 是吧？柳迎早晨起来， 嗯， 试那个马。 嗯嗯， 就是调试那个马。 嗯， 对吧？ 嗯、 下联呢虎仗夜谈兵、 嗯、 一个晨一个夜，这就区分了时间。 嗯， 早晨咱去那个练练马，晚上咱就在那个虎仗里头谈谈、 嗯、 啊怎么打仗。 对， 谈兵打仗。 对， 一个早上一晚上。 没错， 对吧、 嗯、 这就是第三个办法、 嗯、 就是按时间顺序来写这个，来辨别哪个是上联哪是下联。 嗯，好，那咱就感谢吴老师，感到这个过节呢大家增长点这个文史啊传统文化这方面知识，哎，这也算是聊聊天儿，休息休息。下半时段呢欢迎您继续关注咱们北京新闻广播午间读报节目话里话外，这是十一啊假期期间的录播的 这个内容。这当然是录播，但是呢还得咱们强调一句啊，如果您方便的话呢，哎，希望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这个来直接听广播。咱们直播期间，这个听听 FM 上头呢有一个话里话外的聊天室，您下载听听进入聊天室，就能跟广大的听众共同来互动交流了，这挺好啊。另外再教给您一个啊，直接来参与咱们话里话外节目的方式，就是什么呢，用您的微信呢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公众号，那个里头直播的时候它有视频，您可以发您的感想参与节目，那叫什么弹幕，哎，这一个新的方法。得了，那咱就还是言归正传，继续来听吴玲老师给大家说博物馆的那些个故事啊，有请您来。 好，我来说说我在博物馆里头遇到的一些奇怪的人、奇怪的事、奇怪的问题。 有趣的人、有趣的事、有趣的问题。 哦、行，有趣也行。 您说，您说。 哎 啊， 就是每个人看展览呢，都会提出好多的问题。 哦、 在博物馆里做志愿者讲解员，可比当老师要费劲多了。 嗯， 因为那个什么样的人都有，而且对什么感兴趣的人都有，还有就是。在某一方面有专业特长的人，他会用他的专业特长来看你这件文物，然后给你提出问题来。这个就得有左推右挡，那个手执青龙偃月刀又会丈二长矛的人来做这种解释。 挺好挺好。 嗯，就比如说吧， 嗯， 咱们中国人最常见的一件事儿， 嗯， 就是在生完小孩以后会有一件事儿叫喜三， 哦，喜三满月， 对， 这个其实我 喜三离满月还远着呢。 我知道 啊， 我也不是太懂这个 啊， 但是呢，因为为什么把喜三跟满月搁一块儿呢？ 嗯、 啊，这个还是由于我爱听这个相声艺术大师刘宝瑞先生的节目， 嗯、 啊，他那里头呢有一段啊，他和马季先生当年搭档有一个传统段子叫找堂会， 嗯、 啊，在这里头呢。刘先生呢就是扮演的还是个艺人，旧社会的艺人， 嗯， 吃张口饭不容易， 嗯， 想着给自己拉点生意。他们那会儿艺人啊最合适的是去做堂会， 嗯， 堂会就家里办演出， 嗯， 然后人家到时候多少钱，尤其是家里头红事白事啊，过去老理红事白事都可以请艺人过来，或唱戏啊，包括曲艺都行。所以这个马季呢就演一个呢是一个这个算是有点钱或者是买卖字号啊，他是属于是什么账房先生啊管家啊这种跑腿的， 嗯， 他是给家里的这个是这个少奶奶还是什么什么孩子，哎，这个或者是老太太做寿，甭管什么事儿吧，他那意思呢去找个艺人，哎，这个联络联络，我们这儿想办演出，你看你们要来的话呢多少钱， 嗯， 但是这马季呢他贼， 嗯， 哎，他演这角色他贼，他虽然说那个好像外地方言听上去好像有点那个挺憨厚似的，但实际上他心眼特多， 嗯， 他就绕这个刘先生往里绕腾他， 嗯， 一直就没吐口，人家到底问说您是姑娘出阁呀，老太太做寿啊，还是办白事，还是怎么回事，还是少爷满月，这他给你说的云山雾罩， 嗯， 哎，说是那个，那你是到底什么时候是喜三啊，喜三啊，喜三请你们，满月还请你们呀， 嗯， 就往里面绕这个刘宝瑞， 嗯， 意图是什么呢，就是往下压价， 嗯， 不想掏钱，呵呵，对，行，那您继续说，所以我这么知道个喜三 啊， 具体的不懂了， 喜三挺容易的 啊， 就是。小孩生下来的第三天给洗澡， 嗨，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啊。 以前人呢，生下来是不马上洗澡的、 嗯， 只是把那些生产的时候身上的污秽，把它稍微擦一下，就给拿那个包袱皮儿，那我们说那个实际就是包袱皮儿，我们也叫包袱皮儿，叫襁褓，就给他小孩包起来了。什么时候才给他第一次洗澡呢？是生下来的第三天 啊， 作为一个很隆重的事情， 有仪式感。 对，有仪式感。 但是这个呢又不是说像有的人有的那个导游或者是不太知情的人他讲的时候就讲得很夸张了啊，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来，把这个生意上过得着的人也都要请来洗三，错了。 嗯， 老北京人的洗三是只请近亲友。 嗯， 其实呢也是一个防疫，是吧，怕这个人太多了造成一些疾病的传染， 主要是小孩儿， 哎， 他怕孩子， 怕小孩儿，对。另外冷热不均，你想啊，这个北京的气候冬天也挺冷的， 就是 也不可能让很多人来，是怕小孩招风， 没错。 还有一个呢就是以前对于那个破伤风我们没有办法，那时候还没有破伤风疫苗，一二百年前还没有破伤风疫苗，所以小孩很容易得那个老百姓叫四六风，其实呢就是破伤风，怕那个脐带感染，所以呢一定要等到这个脐带能够脱落的时候，也就是三天左右脐带开始脱落的时候才给小孩洗澡。这个洗澡呢其实如果说讲迷信的话，他是说把洗去一切污秽和这个不阴暗的和这些不高兴愉快不愉快的东西都给小孩啊给洗去，是这么个意思。那么我们今天的理解呢就是让这个小孩能够在一个更清洁更舒适的环境里头生存，这是一好事儿。 对， 洗三。所以洗三这天呢一定是这个姑婆大姨啊比较近亲的这些亲属啊都会来。来了以后呢，当然了这个中国人是很讲礼仪的，就是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些那个作为礼物的东西。这个呢就是如果有钱的人家那也许就是什么呀，元宝金银首饰，是吧，都作为给小孩的礼物和给产妇的礼物。 对， 但是一些比较贫穷的人家呢吃饭有时候都很困难，那但是呢又得好面儿，老北京人就都是比较讲礼仪讲礼貌的， 没错。 那么这种事情呢一定得表示自己庆贺，怎么办呢，带点鸡蛋，带点这个大枣，花生。 红皮儿的鸡蛋吗？ 不一定 啊， 白的也可以 啊， 只要是鸡蛋 就是， 是吧，带点这些东西，带点这些东西呢这里头就有产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天盆。您懂这意思吗？ 哦，不懂，您给讲讲吧。 天盆，其实啊就是您在上一期节目说过的那大铜盆，那个一般人家呢会有一个大脸盆，以前呢就是铜盆 啊， 这铜盆就负责给小孩洗澡的用的，对吧，平常呢大人洗脸，那么在洗三这天呢这大铜盆要有一个仪式，就是往这个盆里头，就是所有的人带来的礼物都要放到这个盆里头，叫天盆，这是一种仪式，仪式感很强的，所有的人来了以后，不是说有一个记账先生先给记，你给仨鸡蛋，他给俩，他给20个鸡蛋，不是记这个，是大家就自觉的把礼物放在这个铜盆里头。然后呢，用这个铜盆给小孩洗澡，这里就出了一个问题，就是过去的人只说天盆，什么时候添，怎么添这事儿。 这个天是往里添东西那个天， 哎，三点水儿，那个天， 增添的添， 对， 这么个天盆， 对，不是填，不是提土盘那个，往里头倒土那填，不是那个天盆。 好， 这个我在博物馆讲解的时候吧，就出现了一大问题。那个有一个观众就问我说，这里头是给小孩洗澡的水，是吧，把这些东西放到这里头，那这些东西完了怎么吃啊？ 那刚才我也想问这个，你把那鸡子儿放里头，孩子往里一扔，好，咔嚓一下子鸡子儿碎了。 那都是小事儿。你想枣、花生 啊， 比如说还有核桃， 硌的哈， 不是硌的哈、 啊， 这怎么吃啊？这个 对，还真是 给小孩洗的脏了吧唧的那水、 就是 怎么吃啊？这些东西还拿出来还能吃吗？后来呢，这个我就问这个。给我们写讲解词的人，人说的，你去看看老舍的书，老舍的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后来呢，我就还真把老舍的书给找着了， 嗯， 还找到了这一章节。 是哪本书？正红旗下吗？ 对， 哦， 就是老舍出生的那一段。 哦， 我一看呢，嘿，还真是。说呀，先拿这大铜盆，里头搁上水，搁什么水呢？搁槐树叶子熬的水。 哦， 就是其实呢是，也如果是王公贵族家，那就不只是槐树熬的水了，一定是用药材熬的水，它有一个祛湿把肝的一个作用。因为小孩那个脐带呀才收口，所以呢。可是呢，我一想，这也不合道理啊， 嗯， 是吧？那个观众提出这问题，我怎么给他解释呢？ 嗯， 所以我就把老舍先生的那个书放在了一边。 嗯， 我用我的观点来给观众解释这问题。 嗯， 我说那个先填盆，对吧？先填盆，所有来的人把礼物收齐了，然后把礼物拿出去，对吧？先搁在这盆里集中，然后呢？再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再去熬这个洗澡水，这前后是两个步骤， 对， 对吧？ 应该是这样的 啊， 嗯， 这么一解释，哎，大伙儿觉得，哎，可以理解。还有呢，就是你像这个这些习惯，其实沿袭到今天还在用，就是说这个天盆和洗三， 嗯， 老北京人家现在还是这样。小孩从医院啊生完了都弄好了，过了这么两三天回家了，回家以后还是有这仪式的。 哦， 所以这个习惯很多人都很感兴趣。原来我想这不就是一简单的一个卫生的一个习惯吗？ 嗯， 大家就能提出这个。 啊， 就关于这个因为首都博物馆有一个展厅就专门是讲人的出生，所以呢很多人有结婚的不结婚的，还有一些老头老太太都想到这儿来找一找这个人出生的那一阶段的典故， 嗯， 那个故事。所以呢那个我们这个讲这个时候也是费了很大的心思。其实啊有一个事情也挺有意思的，观众也是提出过一个问题， 嗯， 就是在那个洞房的时候， 嗯， 男女都已经给父母都行了礼了，这个结婚的一切仪式走到基本是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程序，就是新郎和新娘都坐在那儿，会问说，给他们送上来一盘饺子，问生不生，那新郎新娘怎么回答呀？怎么回答呀？您看那电视剧 有醋吗？再来半蒜吧。 人家问您生不生。 我知道，这个呀，我多年前啊听侯宝林先生的相声，他讲这个过去旧时代的婚俗，他就说过，这个时候一定要说生。 对，那饺子是生的是熟的呢？ 饺子应该好像是生的，半生的吧。 您这问题呀，是外国人问的 啊。 就有一群外国人，一个旅行团到这个博物馆来，就跟我对面，我就给他们讲啊，我说这个您是认识吧，这叫什么呀？那些外国人还挺明白，饺子。我说不对，我说在这个场景下，在这个环境中，给这个吃的人是谁？是新郎新娘。所以这个饺子，老北京人不管它叫饺子，叫什么？叫子孙饽饽。 哦， 啊， 子孙饽饽长寿面，就这么来的。 对， 嗯， 这叫子孙饽饽。 对， 这个生不生呢，这是一种愿望，对吧？问的人比如老太太或者小孩问这个新郎新娘你们生不生，他们一定要说生。后来外国人说，那你们这不是骗人吗？啊，这不是骗人吗？那个生小孩就这么就生了？我说这叫讨个好口彩。 对， 这是中国人的习惯，就是把 什么，其实他们也是他们也是故意的开玩笑，因为外文英文啊这些其他国家的文化里面也有这种口才。 对， 都有。 嗯， 他不是没有，他懂这个。但是我跟您抬回杠啊， 嗯， 那个饺子就是生的。 不，那要生了后半夜怎么办呢？ 不是， 不就拉肚子了吗？ 不用拉肚子，他煮个半生不熟不得了吗？ 那哪行啊， 馅儿熟了，韭菜鸡蛋的不用太熟啊。 那韭菜才是那个韭菜就是泻肚的， 真是真是， 是不 是, 是？所以我就跟外国人 给外国人解释的时候、 啊、 饺子一定是熟的、 啊、 回答一定是生、 啊、 这才叫生活的乐趣， 行， 这才生活有幽默感， 真好真好，这长点学问啊！得了，那就得特别的感激吴老师，这个来我们这儿来这个给各位录制了特别录制的十一国庆假期期间的节目，感谢感谢，也包括收音机前大家伙儿。那么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您继续的听。 朝暮阴出，日转佛丧，我猛抬头见天上星星拱道，斗和尘他是渺渺茫茫，恍恍惚惚，迷迷杂杂，直冲霄汉呐，剪去了灰。我听也听不见，在那花鼓桥楼上，傍耳听不见那敲，钟耳听不见那撞，锣儿听不见那筛呀，这个铃儿听不见那晃，那些值更的人儿他沉睡如雷，梦如了荒。陪